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彭志銘。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上個星期我們講開廣州話，這個廣州話是一個共識，它是保留中國中原古音詞彙最多的一個語言化石的寶庫。由於中國南北兩地很多不同氣候、 地理、習俗、信仰，所以很多北方人來到廣東，他們很多看到上海婆的親戚，真是不明白，你說通通就通通，我們上海話都說通通，國語就說通通，為何你們廣東話叫含不冷？叫上海佬記含不冷三個字，真是好像拿他的命，第一個含不冷是三個字。 上海話也好，北方話、山東話、陝西也好，統統就是一樣的，就是兩個字。到了廣州變成含不冷，為何叫含不冷？它三個字，它沒有辦法聯想，它寫不出來。其實你看這個含不冷，這個含字其實就是合的變音。 即是合家歡，所以廣東話叫含家富貴，這個含家其實是合家的變音，這個等於叫回來，其實就是返來的變音一樣。它有很多這些變音是 由於後面真是以俄傳俄約定俗成，好像我們前幾天說的那個叫春字，不是春天的春，正式有個寫寫到出來的血字旁邊一個俊，一個孫字，即是英俊的俊，就不要企人邊，變成血字， 這個叫春，專指男性生殖器。 這些字在中原的詞彙裏面沒有了。 冇嘅之後咧， 但係廣東人而家嘅香港人咧，佢又寫唔翻出嚟，字本身冇咗，但係個音仲喺樹喎，因為你成日攞嚟鬧人噶嘛，個春字係咪先咧？係免住啊，俾人免住，日日講噶嘛，日日講你冇咗個字啦，咪作出嚟，其實唔可以作嘅，譬如大石砸死蟹，嗰個砸字。 就唔係個壓，即係唔係壓，亦唔係個砸石字邊咧嗰個妖樹三砸無枝可依嗰個砸，而喺剔手邊一個咧，其實眉尖壓砸，其實合砸嗰個砸嘅變音啫。剔手邊嗰個砸字，呢個叫大石砸死蟹，係嘛個砸同埋個昨天個昨，你聽個埋口個音都係G嘅，你就知道係同一個。 音系系啊，好多呢啲系嘛，好多呢啲，譬如话一个篤字，屙篤尿，你以为系广东话粗鄙啊？嗱，我哋屙字咧就系专门指排泄，系嘛？ 我呢个肉片里面已经有噶啦， 肉片啊呢个里边已经咁讲个篤字啊， 哇，巴闭啦， 篤背脊个篤字， 哇，有好多。 有好多種，而家唔係話你個全部錯啊！你知唔知？ 依家全部係篤花頭下邊只馬，唔係 唔係係三點水一個團字。 哦，你呢個有水字嘅就係口水個篤， 係啦， 呢個 叫一篤口水，一篤尿。你而家就有個篤州，曹操就係篤州人， 篤州人 係嘛？ 但如果你話篤南背脊嘅篤，又唔係呢三點水在嗰個好似豬字嗰個喎，唔係喎， 唔係呢個咧。 咁咧，然後咧就係你講嗰個豬字部嗰個咧，隔離咧就一個剔手 邊， 唔係剔手邊， 剔手邊， 一個好似我哋設計嘅設，你唔要言字部，咁嗰個咧係讀柱， 哦， 讀柱嘅意思咧就即係 冇錯。 我哋我東莞人嚟㗎，我東莞人嚟㗎，東莞話咧， 原字邊一邊做個殺字嘅右手邊， 係啦， 呢個叫咧， 設計嘅設字唔要嘅言字邊，改個全 動詞個刀， 係啦，呢個就 係嘛，呢個咧係指垂直咁樣吉法， 係啦， 係嘛，打橫嗰種就叫打，即係攞支棍啊，譬如話。 打橫勾來這就是扮打用那支棍頭來對你就叫對你所以現在大美篤本身錯字現在固然錯他亂改他亂寫字他亂寫大美利堅過大美總督的督以前那些都是錯的 那個他用了竹花頭下的一隻馬,那個都是別字 應該就是你剛才說的,正寫就是豬肉的團字 左手邊 接著在右手邊,就是殺人的右手邊 但我想這個寫出來沒有人懂得讀 因為這個字已經在幾百年之間流失了 變成一個死字,變成一個死文字 但語言本身就沒有死 篤背脊 梁振英現在被商界上北京督背脊在講到日講夜講所以這個本身粵語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就是很多人用那些別字來假借你打爛沙盤問到督的問字現在我們全部都是用問題的問其實也是錯的正式的寫法 就好像高興的慶下面有一個玉字這個問其實就是列文列到篤篤的位置這個列文問打爛沙盤列文的問去到尾但大家現在又錯又用錯不過這麼巧合打爛沙盤問到篤就問不停地問你這個問字 又是我們很問邊的問我們做事做得很問你什麼都做得很問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廣東人或者廣東文化裡面包含了這些語言看到全部都有解釋或者全部甚至有些疑似在坊間說很粗俗的字譬如說撚手小菜撚泥沙或者是小孩子 在撈公仔一樣這個撚字不是有什麼大力解其實是很輕柔地猜弄這些公仔或泥沙好像堆沙一樣去捏弄一些形狀的東西這些字其實都是廣東話裏面的一些形體的字眼並無任何粗俗的意思撚字是很輕柔地音力 你說這個,原來我們以前廣東人有那些瘦衣服,即是瘦的時候 他未穿針孔,就要將那條線捏兩下 搓幾下,這個不是很大力地壓下去 是要很陰力 這個敏字趣味無窮 為何叫做捏手小菜? 因為廣東菜很多是要用意即是廚藝要用意來控制火候意即是你的鍋燒到多紅然後你的菜扔到鍋上鍋燒多紅你的意會你不用用手去摸一摸你看到差不多了然後這個時候扔菜下去 然後拋兩拋立刻起菜那一刻完全沒有計算你照寫那些鬼佬的寫菜譜你就死了鍋要燒紅到多少度要多少度焗爐多少度焗多少分鐘然後拋下去要拋炒多少下或者九十秒死了這個中國文化你讀過莊子刨丁解牛那些叫意在不先 對一個高明的廚師,他是意在鍋鏟先 所以鍋鏟就是那個撚手的撚 就是包兩東西,煎炒兩東西,立刻上碟 這個兩東西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那個廚師的心得 所以那一刻就叫撚手 好了,現在大家避諱了這個音 避什麼位置?不用這個音 就變成了 是拿手小菜,用了拿字就沒有了你的韻味 愚昧出於無知,網絡8B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嶺 陶傑,鮑偉聰,彭志銘 所以他廣府話之由來，我想好像你前幾天說過 三次大遷徙，第一次秦朝撤白郡 遷徙50萬人來白越之地。 除了秦朝的遷徙，真是派50萬軍遷徙之外 有些避秦的，那些就是怕了你帶路，怕你就走了，那些難民 第二次就是南宋，宋帝丙陸秀夫走下來 接著有一群難民和兵卒走來幾萬戶。 因為譬如皇帝走爛的時候，他不是像我們拍戲的魚片揹著他走去送皇台，他是整隊的，整族人走，那些軍隊保護一起走，這班人全部下來有幾十萬，又是一次過走。所以現在我們去了新界很多的家族，現在有五大家族，就是那些姓廖、姓侯，這些就是以前宋帝丙趙氏下面的將軍。 宋帝丙、趙氏、下面的將軍、保家那些人跟下來，現在他有族譜，都看得到，一千年的全部是這些。所以廣州話是這樣出現。第三次可以說鴉片戰爭將香港割讓給英國，有很多洋的名詞，士丹、士的、士多、巴士的士。 這些就是1842年之前是沒有的，但1842年之前也沒有的士，士多有了吧，士多有了吧，古利、士丹、古利，這個名詞都不一樣，有人說是英文轉過來的，不是印度話，印度話，巴幣也是，巴幣也是，印度話變成英文，英文就變成廣東話。 所以由於在廣州十三行的英商在那裏做生意，要很多搬運工人 這是孤利，孤利又是一種說法，就是用苦力轉過來的，苦力，然後他們就變成用英文說苦力，這個不知道，變成孤利，這些還有很多英文，還有香港本地的叫做冰頭。 冰頭花園、水車館、消防局、書信館、郵政局，以及以前不是叫同學，叫書友，這些真是廣東話很文雅。小孩子上學校是書館，你現在問 何氏家族、河東家族上一代都是這樣說，我以前的書友仔，不是同學仔，他不會問你書友，不會同學，我覺得書友好像應該是日本轉過來的，可能是，這個你說粵語是否很古雅？當然，學堂的大佬，叫大學堂，指香港大學 現在叫康U， 你說叫大學堂有文化還是叫康U有文化？ 你說現在這個時代是進步還是退步？ 所以一個民族要選擇愚昧是沒得阻礙的。 雖然以前沒有iPad、沒有iPhone用， 但以前一個人是有那種文化修養。 現在你很快 立即upgrade iPhone 4變iPhone 5， 你以為這樣叫進步？我不覺得是。 那時候說話全部都有一種韻味，或者有一種文化根底。你看粵語長片就有了，即是謝文聲，謝文聲這位阿嬸，你看那些於秋水、新馬仔入醒那些。 早兩天我見到香港某富翁楊秀成開口問我的朋友，你專更不懂聽貴根是吧，專更什麼來的，我都不知道貴根是多少歲，我問他是否懂得聽專更，你說這句話你跟大陸用普通話來問大陸人，他一定不懂，你自稅是吧。 他掛了盤人解放軍部戶口，自稅，這叫不可以說你多少歲，只能問你尊庚或者你貴庚，這些就叫廣東話。 廣東話比其他普通話有教養，這些人叫專根、專夫人、賤內、內子、撮經。 這些全部廣東話，我小時候聽到上一輩的人這樣說，這些就是禮教。 沒有了，現在不跟你爭位，不跟你爭位坐已經算幸運了，這就是亡國。我這代很幸福，我自己很幸運，因為親眼看著中國亡國。 我這一代投胎,剛剛在骨節眼,我都覺得很好。我記得我中小學,就在你亡國的過程,我自己很好彩。沒有參與這個過程,而現在這個旁觀者來看,你看廣東話之邊緣化,以及大陸的普通話之淪落,你就知道,這是我夫人。這是我夫人,你說的嗎?不,愛人一個七九之前,七九之後就變夫人,夫人不是你說的嗎?是,是君親你。你不要說這是我公子,你不叫犬兒,這是我兒子,你既然說你都懂得說這是我兒子,為什麼你會說這是我夫人,這些人不生出來是否低逼,你沒得教,幾十歲人,你學到這些地方,都學不到以後。 不可能有所改善，所以文化淪亡也有很多，不一定是去到很俗或古雅，正如公子、朱子女都很古雅，甚至我們六十年代都叫老闆娘是做士頭婆。 那件事之頭很重要，你是 扎旗，你是扎飛，你是行頭，樣樣東西以你為先，以你一馬當先，馬首是鹿一叫，然後我們就叫英女王，正想說，你們領導者，全部領導，死不死，全部領導。 是那些山賊的領袖、那種首領、首領的感覺，領導已經是不通的，要是是領袖要是是首領，領導本身是一個動詞，但整個大陸習慣了它的制度是這樣的。香港就是因為有一個廣東以前保留私有制，私有制即是說 你可以自由選擇職業，那個就是你的士頭，他出糧給你，但叫領導那個不是你出糧給你的人，那個是共產黨，那個是統治你的網絡，給1903。 人結地靈。